朝鲜劳动党防老代表团团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在福同志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委员会主任赞西普西坎同志6月7号在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办公楼举行了会谈。同一天，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宴请朝鲜劳动党代表团。